杆多又多，瞧见那花篮围着我，七个隆咚脆脆哟，八个隆咚脆脆哟，溜溜说，瞧见花篮嘛围着我，七个隆咚八个隆咚围压着我呀嘛溜溜说。也许我们溜啊溜，一袋金啊溜溜说，二姐许我们一呀呀子溜溜，二呀呀子溜溜，一呀袋银那么溜溜说，三姐许我哟儿哟，花呀火爆啊，四姐许我哟嘞哟嘞溜溜说，花手金嘞。手机喂，五姐没有什么虚，桃红的面儿笑盈盈，七个隆咚脆脆哟，八个隆咚脆脆哟，溜溜说，桃红的面儿笑盈盈，七个隆咚八个隆咚笑啊盈盈，那么溜溜说。姐嘛溜啊溜，一袋金呐、啊、溜溜说，不爱二姐嘛一呀呀子溜溜，二呀呀子溜溜，一呀袋银那么溜溜说，不爱三姐哟儿哟，花呀火爆啊，不爱四姐哟喂哟喂溜溜说，花手金嘞。手心哟喂，只爱五姐人才好，五姐有口美好的心，七个隆咚脆脆哟，八个隆咚脆脆哟，溜溜说，五姐有口美好的心，七个隆咚八个隆咚美呀好的心，那么溜溜说，七个隆咚脆脆哟，八个隆咚脆脆哟，溜溜说，五姐有好美好的心哟喂， 哎，打起鼓来敲起锣儿，推着小车来送货，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。阶级的笔记本，钢笔铅笔文具盒，姑娘喜欢的小花裤，小伙扎的线围脖，穿这个球鞋跑得快，打球赛跑不怕磨，秋衣秋裤号头多，又可身来又暖和，小孩用的是奶的嘴儿啊，挠痒痒的老头乐，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，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儿啊，五谷的杆儿哎，还有那蒸馏啊凉的烟袋波兰海洋。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，心是货郎的心肠热，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，我工作在托儿所，给孩子做点针线活，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，把我的镜腿给掰折，我能描龙能绣凤，离开花镜就没辙，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，常把鸭子当成鹅啊，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，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，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，但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，还给你捎来那眼镜和蓝海洋。晚霞照山坡，货郎我推着空货车，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，送货

子进城来，乡里妹子冒圈海，我不嫁到我城里去，上圈起跑下圈海。城里伢子你莫想我，我打吃就好得多，上山跳得北京蛋，下天见得水天罗。乡里妹子进城来，肩挑手提楼兰哎，婆不嫁到我城里去，去门三步有人抬。城里伢子你莫想我，我打吃就好得多，冒得天价勤耕种，你冒恰冒圈冒发火，冒得天价勤耕种，你冒恰冒圈冒发火。 咿哦哦，咩路哦，阿公阿爷一套咩滚哦，滚啊滚，滚啊滚，滚到一杯酸溜锅，咿呀嘿。真正趣味，你哦好要落阿公阿爷的头要过错，滚啊滚，滚啊滚，滚到一杯酸溜锅，咿呀嘿，多真正趣味，阿公阿爷。煮咸阿妈要煮正，两下就把拢化掉，伊呀嘿多隆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！阿公阿要煮咸，阿妈要煮正，阿公阿要煮咸，阿妈要煮正。也就怕龙花呀，咿呀嘿的龙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！阿公阿妹煮姜，阿妈妹煮姜，阿公阿妹煮姜，阿妈妹煮姜。也就怕龙花呀，龙花呀，龙花呀。咿呀嘿的隆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，哇啊啊，哇啊啊。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的是中国纯美民间小调专题，欢迎继续收听。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余淑珍所演唱的广西民歌《柳州有个李玉岩》。听众朋友，在这个歌海世界之中，我们去感受五彩缤纷、万紫千红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精华的艺术魅力吧。好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期待和您下次有约。